之后呢，他的身体里面的抵抗疾病的那个抗热反应哦，就被这股寒气包在里面，一点都发不出来，就是变成好像那个柴火在灰里面那种闷烧那种感觉。那这种闷烧的感觉呢，它会以一种比较暧昧的方式去呈现他的身体感。那这个地方张仲景讲的烦躁，是大青龙汤它的闷烧的区块是比较是属于那个要用石膏的那个白虎汤区块。白虎汤我们知道是肌肉在产热，对不对？那肌肉这个肉这个区块已经不是营卫的区块，比较是阳明的区块了，对不对？所以这个典型的大青龙汤症，你也可以说它是另外一种太阳阳明，它是太阳伤寒包阳明，可以这样想，因为它就是麻黄包白虎嘛，而且是 double 的麻黄包白虎，就它的寒气很重才包得不住白虎。那一般那个寒气不重的根本包不住白虎，就白虎就全面热化了，外面的麻黄就被白虎蒸烂打破了、啊、就那这样子。所以白虎不能够挣脱外面这个寒气，这麻黄汤症就麻黄包白虎的时候会出现张仲景说的这个汗不汗出而烦躁。那另外一个不是这么典型的这个条文，但是也非常接近的，就是麻黄汤症那个寒气太大包住了你身体里面肺的热，那这个就是 SARS 啊，这是 SARS， 就是肺部的热被包住。那如果它包住的是白虎汤症的这个肌肉的热呢，它就会如同张仲景讲的这个状况，烦躁。那说这个烦躁，我们说麻黄这个大青龙汤你要分辨的话，在麻黄汤症的框架里面，你要去找三肝或者是三烦。如果它包住的是肺里头的热啊，它就会那个肺里面的热因为被这个寒气压住，因为肺也是属于被寒气压住的地方哦，所以那个热不会那么轻易的让你发现，它可能会让你全身觉得烧，可是你不一定感觉到肺在热。那这样子压住了这个肺热，它会找一个出口来告诉你我在热。怎么找出口？就是眼睛干、鼻子干、嘴巴干，就是麻黄汤的主症结构里面嘴巴干。那你千万不要说麻黄汤咽干者不得发汗啊、哦，等着吧，吃小青龙汤那就死了、哦。那个大青龙汤的那个干是这个嘴巴这地方比较干燥，那麻黄汤不发汗那个是喉咙里面干啊，就是还是要分一下。如果你不容易分的话，你要分辨说那个干到底是少阴不足的喉咙干，还是有热的这个肺部有热的这个嘴巴干。那如果你不能够断定的话，你就找一些其他的辨证点，比如说他的舌苔多半是黄的，而且他吐出来的痰啊，如果一个人刚感冒吐出来的痰就是黄黄的痰，代表他是有热的。那如果一个人感冒了15天以后吐出来黄痰，那不一定哦，那有时候是烧完了再排脓啊，那个不一定是有热。那所以一感冒就有黄痰，像有一个病叫做大叶性肺炎，它那透出来的痰就是铁锈色的，那就是大青龙汤症，那个铁黄色到铁锈色的痰都算，一感冒就有黄脓痰、铁锈色痰。那从这些角度，黄舌苔、黄痰，或者是眼睛干、鼻子干、嘴巴干，去在麻黄汤的框架里面找到一些燥热的迹象，那这样子你就可以感觉得出哦，这个是肺里面的热被麻黄汤症的那个寒气压住了，所以才能形成一个大青龙汤症。那就是一个不标准的大青龙汤症，就是 SARS 的这种肺热不是标准大青龙汤症。张仲景写的这个是标准大青龙汤症，就是当你肌肉里面的热啊被包住的时候，它会呈现什么现象啊？我觉得烦躁这两个字在这边用的啊，真的是非常的好。它的那个烦躁感啊，就首先你要问他说啊、哦，怕冷哈、哦？哎，脉是浮紧的，哎，没有汗，然后有没有怕冷？哦，觉得好冷哈。那你心烦不烦啊？他说烦啊、哦，大青龙汤症。但是万一他这两天刚好是在办离婚怎么办？就是要把那些其他那种因素的烦要先去除掉啊，就是要确实就是无端端的心烦啊，要无端端的心烦。那甚至在历代医家乃至于现在啊，有一些学者在看待中医的这一条的时候啊，会觉得很不能接受。他们说人类是有修养这个东西的， 那这个人如果修养很到家，万事不烦怎么办？就如果你去山上给星云法师看病，你问他烦不烦，他就是跟你讲不会烦了。我已经没有五十年来没有烦过了，那怎么办？那没关系啊，心不会烦，身体还是会烦啊。就是大青龙汤镇的那个烦，幸好不只是心，其实心都会觉得烦。就是你会有意识的感觉到，好像什么事都发生的时候，觉得不太合你的意那种感觉。哦，那是烦的感觉。另外一个感觉就是啊，手脚会烦。大青龙汤那个燥字，就是在标示手脚烦的那个不自主的反应。其实烦这个字啊，古时候写烦这个字就是一个火旁边一个象形文字的人头，就是火烧头就是烦啊。那这个里面一定要有热，人才会烦。那这个热如果在手脚的话，就会有手足烦的现象。那手足烦的现象啊，心烦手足烦有其一就可以了。就手足烦就是像我得麻黄汤症的时候啊，我觉得我好乖啊，坐在飞机坐在床上一动也不动啊，就是像个死人一样。可是呢，当我得大青龙汤症的时候啊，坐在椅子上坐在床上那个样子完全不一样，就是放哪里都觉得不够舒服。这就是手足烦，因为它不断的在身体换姿势。那你看到这东西就知道这是所谓的烦躁啊。所以心烦或者是手足烦都可以，它标示的里面有热被这个寒气包住了，所以呢就用大青龙汤来帮它的这个里热啊跟表寒呢一起打掉。那大青龙汤的这个结构我们来看一下啊，麻黄六两，哇，就是大青龙汤我们说跟那个完整的月碧汤差不多啊，就是比月碧汤在比月碧汤好像比月碧加桂枝汤比桂枝月碧汤那个结构里面要少个芍药多个杏仁。因为大青龙汤它是这么重的寒气把你压得死死的，对不对？你还要芍药干嘛？是不是这样子？就是芍药是一个收敛药性的药，这时候我们需要的是要把这个大片的寒气打出去。就是麻黄汤的寒气好像是一丝一丝这样钻进来，大青龙汤的寒气是一整块就这样砸下来的，所以呢你要整块跟它打。所以芍药这种会让药性比较收敛的药就去掉。那有麻黄有桂枝有甘草有杏仁，好像本身是一个麻黄汤结构在里面，当然麻黄特别多，我们待会再讲。那甘草放二两，比麻黄汤多啊，就是桂枝汤的甘草的量，因为它里面有一点点桂枝汤结构，就是它有生姜跟大枣，也就是有这个调和营味的。那你用生姜跟大枣就会知道啊，它在发邪气的时候，会是呈这个面状的这样发出去。麻黄汤镇的那个发邪气是一丝一丝的。这样穿出去的，是呈整面的这样子推邪气的，就像一栋一个城墙一样这样子挡出去的啊，就是调营卫的效力在这边。而且它会让这个姜枣会让这个药性啊发得比较缓，就是呈现整个面然后发得比较缓。如果你不放姜枣的大青龙往往一发就死人，就是不放姜枣的大青龙会让人狂汗脱阳啊，就是很奇怪，就是有姜枣没姜枣就差很多。那这个，所以我们姑且看它是麻黄汤的主结构里面加上桂枝汤的调营卫的结构，这是第一个看法。那因为它有里热，对不对？所以就要加石膏。那这个石膏它说加如鸡子黄大，那我们一般加这个青龙汤的石膏，我们不会加桂林本这样写鸡子黄大哦，就是鸡子黄大太小了。不能用。我们临床上的大青龙汤石膏都是不管你要煎 0.3 的剂量或者 0.1 的剂量啊、哦，差不多一帖下去石膏是通常就一定是一两以上起跳，就是现在剂量的一两。因为石膏通常就是超过30克比较能够有石膏的力道了，太少好像不太有感觉。但是你也不用说石膏一定要特多，也不必啊、哦，因为这不是白虎汤症。那这个所以呢有一些版本是写说石膏是鸡子大， 那大青龙汤的石膏如果是放鸡子大就差不多，就是鸡蛋大。那我从前放大青龙汤买石膏啊，都是买现在剂量的二两半，那是我外婆害的。因为我外婆她是一个做菜非常要求完美的人，她去市场买鸡蛋一定挑最大的鸡蛋，所以我在家看到的鸡蛋都是很大 K 的，所以用那个鸡蛋的 size 去比，我就买到二两半。那后来呢，看到一些伤寒研究家说汉朝的鸡不像现在这种鸡，下的蛋比较小，所以应该是现在的一两到一两半就有就好了，就是那个蛋是小的鸡蛋。那这样子的话大家折中好了啊，开个现在这样的二两差不多了啊，一两半到二两半之间啊。那我为什么要特别说这个石膏的重量呢？就是麻黄跟石膏其实是会产生一个互相的拮抗作用的，就是你石膏放的多，像我们上次有讲到说苍竹跟麻黄的比例，对不对？就苍竹放的越少就跟麻黄就会越发汗，那苍竹比例越高就越不发汗，对不对？就是有这样的现象，就是那种脾胃系的那种药，苍竹类或者石膏类跟麻黄都会有这样的互相的这种作用。那石膏呢，我们来说一个比例哈，就是有一个汤剂叫做麻杏甘石汤，那是治肺热干咳的，那还有喘的。那麻杏甘石汤里面呢，它是麻黄四两搭配石膏半斤，半斤就是八两嘛。那从这个地方你就可以看到说，其实因为不是其实，而是麻杏甘石汤这个方喝下去哦，虽然麻黄那么多，有些人还是会有一点心悸啦，但是至少麻杏甘石汤喝下去不是一个发汗药。那麻杏甘石汤里面很单纯嘛，麻黄石膏甘草杏仁嘛，那甘草杏仁都跟麻黄不太有拮抗作用的嘛，所以你就会知道说八两石膏跟四两麻黄加到一起，这个人不太会发汗了。那你就知道他们这两种药物它的差不多石膏二麻黄一的时候，刚好就可以对消灭它的发汗力。那在大青龙汤里面呢，石膏它如果我们姑且算现在剂量的二两，对不对？倒算成0.3的话，可能就是汉朝时候的五六两之类的啊。就我们姑且说汉朝时代的六两，对不对？那汉朝时代的六两的石膏，它就可以抵消掉麻黄三两的发汗力，对不对？所以剩下的麻黄的发汗力就是三两麻黄的发汗力。所以就是在有石膏的结构之下，又要它发汗发得透，那麻黄就要加量啊，就是一个基本的药法。那所以大青龙汤的这个发汗力呢，基本上是跟一帖麻黄汤是蛮接近的，但是大青龙汤的发汗感跟麻黄汤是不一样的。因为大青龙汤吃下去啊，不是发一种汗，是发两种汗，就是石膏会发白虎汗，麻黄会发太阳汗。也就是石膏虽然会掣肘啊，会收住这个麻黄的发汗力，可是如果这个人有里热的话，石膏会把他的里热挤出来变成汗。就像是同样用二两石膏煮一帖白虎汤，你吃下去，对不对？你里热越多汗就越多，里热越少汗就越少，就石膏就是你里面越热它就让你汗越多，就把它排掉这样子。所以石膏发白虎汗，麻黄发麻黄汗啊，就是这样子的一个结构。所以它在发汗的时候，你如果光吃麻黄汤发汗，你那个汗上来你是有一阵热的感觉，然后汗出来，你会感觉到我要发汗了，对不对？可是大青龙汤呢，麻黄发汗的感觉是一阵热，白虎发汗的感觉是一阵凉。那所以你在发汗的时候呢，那个发汗就会来得有点无影无踪无厘头啊。所以大青龙汤吃的时候要特别小心，就是你有的时候不知不觉之间已经在发汗了。所以这是一个就是吃的时候那个剂量要控制的很比较精确。那大青龙汤呢，我是已经不建议吃科学中药了，因为它是一个很猛的药剂，科学中药那种小量哦，也不知道吃到多少克才会有可以用哦。所以但有同学他们家小孩生病得大青龙汤症，他就给他吃科学中药就好了，所以我不能说科学中药一定没有效，只是呢 我的经验是这样子，就像刚刚下课时候有同学问我说，老师啊，我们说这种麻黄汤啊什么的都是很猛的药，对不对？所以原则上有喝一碗就够了，所以就乘以0.1来买药啦，煮一碗喝就好了，对不对？那可万一喝一碗下去还没发，那好像就还要再去煮第二帖。那如果我们乘以0.3呢，那通常都是有2碗以上是要浪费掉的啊、哦。那怎么办呢？我就说不然煮0.2好了，就是煮个2碗出来备用，像你喝了一碗如果不够有效，你第二碗还可以再喝2口，如果已经有效的话就可以倒掉，这样子浪费度比较低。那大青龙汤的话我蛮建议用煎剂的。那煎剂的时候是这样的，比如说我们说放现在剂量的2两石膏啊，你要等比例减量也可以，你不减量也可以，就石膏多一点少一点还好。那如果你得了这个大青龙汤症啊，要吃大青龙汤发汗的话，我这样想啊，我再说我的经验，就是我不知道汉朝的人是不是啊比现在人要身材小一点，比如说麻黄6两，我们说乘0.1的话就是6钱，对不对？我如果一碗大青龙汤，我在得大青龙汤症的时候，我喝一碗大青龙汤啊，这个如果里面是6钱麻黄的话，当然我以为是石膏放的太多了，那时候鸡蛋的尺寸还不对，就是发不出来。我的身材的话，我要喝到那一碗汤里面有8钱麻黄的时候会发得出来。那如果我是算是179公分的话，那各位同学你们就知道，如果你们比我矮一些些的话，你们就乘0.1大家就发得出来。那如果比我还大只的，那其实我也没什么大只啊，对不起，忽然看到助教所以就那个就是可能要多一点，对不对？所以你比较身体，就是自己觉得平常身体比较壮实，就是如果你平常啊胃气就很充足，就是你平常常常运动啊，就是胃气很够，那这个时候你要发出来就比较艰难，那你麻黄就要放多一点啊。所以大概是依这个比例，那喝的时候要很小心，就这样慢慢喝慢慢喝慢慢喝，然后石膏汗跟麻黄汗混在一起的时候，你发汗感觉不会那么清楚，会觉得皮肤微微有一点湿润了，然后那个微微有一点湿润的感觉过去之后，你会忽然发现哎，我的手脚不乱动了、哦、然后呢再接下来的感觉呢，就是当你去小便的时候发现怎么这泡尿要尿那么久都尿不完，因为膀胱变得很无力了、哦、因为大青龙汤到底是重剂量的麻黄剂，它还是会损伤我们的阳气的、哦、所以通常吃完大青龙汤症解掉以后，我们要吃一点这种补充能量的药来修复我们的什么排尿机能，或者是有人会心悸或怎么样。那像他在这个张仲景在这个书上写大青龙汤啊、哦，他就会说温服一身为取四汗，这个为取为四汗啊、哦，的确蛮有意思。他这个写法，因为啊、哦，好像大青龙汤在发汗的感觉跟麻黄汤给的感觉是有点不一样。麻黄汤的那个大青龙汤的汗就是绵绵的这样继续发的，但是一下子不会很多的样子。但我说这话不是绝对啊，只是我有过这样的经验而已。那大青龙汤很怕你汗发的太多。那你看麻黄桂枝汤是又要喝粥又要温腹，对不对？麻黄汤是只要温腹不用喝粥，对不对？大青龙汤是不必喝粥也不必温腹，哦，它根本有一点白虎汤的调子了。那但是它一出汗，如果汗比较多的话，你就要用温粉去扑它。那温粉是什么呢？古时候汉朝的时候是粉这个字就是分米为粉，所以那个时候粉比较单纯，就是炒米粉啊、哦，就是米的粉。那你把米粉炒过以后呢，铺在身体表面当做痱子粉。那原来我会觉得说这有什么用，能止汗吗？那等到我吃了广州都被束住之后，我就觉得哦，米粉很厉害啊、哦，大概能止汗吧。因为如果你觉得不够力道的话，那你可以用这个什么中国人的止汗的痱子粉啊，就是什么麻黄根跟牡蛎壳啊一起磨粉那种啊，那种就确确实实有止汗的力道啊。只是麻黄根很臭哎，还是米粉比较可爱啦。基本上你不要喝太猛嘛啊、哦，就是慢慢喝。 然后不要让汗太多。他说一服汗出停后服，若复服汗多亡羊啊，如果你再敢喝第二服就有你好看的了，就会睡虚恶风烦躁不得眠啊。那他这样子讲实在是太轻松了啊，就是临床上面第二铁大青龙汤喝到死人的还是蛮容易见到，所以这个重要的是要喝到刚刚好。所以其实我觉得在台湾生活啊，每隔一段时间就会遇到一次大青龙汤症，还是有。那你们同学如果你们帮人家开药啊，那个对方不是学伤寒的，药单不要留在他家啊，千万要小心，好药到香包不得了啊。那这个就要小心啊，就是那我们看他那个条文本身，他说若脉微弱汗出恶风者不可服之，就是如果他不是有那么多的寒气，他的脉是没有绷得那么紧的，然后流得出汗的，那他怕的不是寒而是风，那代表他中的邪气不是这个种类哦，不是寒邪哦。那这样子的话千万不可以吃。他说如果你没有被那么重的寒气包住，而你用了大青龙汤，你喝下去就脱阳了，就会厥逆精涕肉损啊。精涕肉损的话呢，轻的呢就是那个肌肉会有一点，就你的肉会觉得它自己在跳。那这样子的程度其实用真武汤还可以了啊。就是那严重的呢，精涕肉损是什么呢？就是各位同学在家里面都做过打蟑螂的活动吧？那蟑螂半死不死的时候是什么样的动作啊？你就想一下，叫什么叫精涕肉损啊？就是在那边抽搐着啊。那此为逆也，就是这是不合乎道理的乱搞，就是没有到这种标准的大青龙汤症，你怎么可以乱给他下大青龙汤呢？啊，就是这个药不是可以轻松用的。那当然，刚刚说的麻黄九径啊，大青龙汤也是适用的，就是要小心啊。那这个至于说搞到这个精涕肉损哈，也有人说其实人的这个肌肉的颤动，肌肉是属于脾啊，然后抽筋是属于肝，所以不一定只有肾阳虚掉，可能是肝脾肾都被它搞虚了啊，会有这样的现象。那一般呢，我们的经方学习者就是如果遇到大青龙汤发过头，基本上我们是用真武汤来收拾的。就真武汤，如果同学吃科学中药记得，就是买外面的真武汤，五克真武汤要再加一克泡附子啊，就是因为外面的真武汤泡附子放的比较少，就是加回泡附子比较像张仲景的剂量。那但是呢，在日本哈，这个当初那个日本的这个用经方来扫平日本医学界的那个吉义东栋的小孩吉义南牙啊，那这个吉义南牙就说，其实他比较赞成说是用茯苓四逆汤，茯苓四逆汤后面会教到的一个方，就基本上就是四逆汤加茯苓了。那他认为茯苓四逆汤比较好用，然后后来日本有一个经方家叫做汤本求真啊，那汤本求真在临床就说，当然这个大青龙汤症医到坏不是常常见到，但是茯苓四逆汤一用就很有效，所以就是说，所以现在就是中国这边是那个黄元玉在那个他的伤寒论里面他加了一句以真武汤救之，然后后来中国的张璐啦、程应卯啦、方有植呢都赞成啊。哎，不对吧，我 是讲了什么疯话，就是方有植跟程应卯好像不是在黄元玉之后哦，应该说这些医家都赞成是用真武汤救，那黄元玉把这些写在他书里面这样子。那这个，所以呢，同学要用真武汤或者要用茯苓四逆汤呢，都可以啊，就是药的路数是差不多的啊，就是都知道一下，但最好是不要发生。但是不要发生，就是以我们现在台湾人这种阳虚严重的程度，有时候啊，这个大青龙汤一用之后，就会有这种排尿不顺畅、小便清清白白、滴滴答答这种现象会出现，就是那个感觉其实有点。就是好像你在尿尿，可是你如果不看的话不知道自己尿完没，就是那地方木木的、笨笨的啊、哦。那这样的一个情况呢，就是要用大青龙汤来治疗啊，就是说他就要用真武汤来收工。那我们让助教换录音带啊。